发现个地方，可以隐藏所有的悲伤。于是我把快乐都隐藏，时时刻刻保持欢畅。但是我害怕黑夜来临，因为悲伤它让我愤怒抓狂。是否有种释放的力量，我不想脑子里只剩下嫉妒和失望。让我走吧，我不想这样。让我走吧，我不想伪装。让爱毁灭，在宣告这一切都是假象。我不想，我不想，我不想。 嫉妒和失望， 让我。